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9集《奸夫三》。荆楚楚的面色暗了下来，沈妙每每在他面前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这种姿态让荆楚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他的差距，这才觉得更不甘心。况且他听沈府的人说了，沈妙从前就是个蠢笨无知的草包，凭什么这样琴棋书画样样不通的人却霸占着沈家大房嫡女的位置？沈姓夫妇还对他千依百顺，陛下赏赐的东西二话不说就让沈妙先挑。人总是因为攀比而越发的妒忌，荆楚楚如今看沈妙可是妒忌的发了疯了。他端起面前的茶盏，却学着沈妙方才的模样小口小口的啜饮，仿佛这样便也能沾染上沈妙的一两分贵气。正在这时，一行人自他身边走过，在他旁边的桌子前坐了下来。为首的人是个年轻人，生得文质彬彬，锦衣华服，就连身后的家丁都是穿得布料精致。想到方才沈妙所说的来这里的人都非富即贵，荆楚楚突然心中一动。那年轻人似乎也注意到了他，目光往这边看来，看清楚荆楚楚的模样时也忍不住眼前一亮。荆楚楚月白小袄配翡翠小裙，雪肤花帽，最重要的是那股子柔柔怯怯的神态。看一眼那年轻人，却受惊般的飞快低下头去。定京城中的女子大多都因为身在皇城，行事也大方得体，如这般娇娇怯怯惹人怜爱的江南姑娘却是极为少见。那年轻人看得眼睛都有些发直了，而他的目光越是热切，荆楚楚的脑袋也就低得越深。时间慢慢的流逝过去了，菜都已经上齐了，沈妙却迟迟没有过来，整个桌前就只坐了荆楚楚一个人。他一个人也不好吃东西，便是端着茶小口小口的抿，很有些不知所措的茫然模样。终于邻桌那衣着富贵的公子哥忍不住了，众目睽睽之下走到荆楚楚对面坐了下来，柔声问道： 见姑娘一个人在此等候许久，是在等什么人吗？ 荆楚楚吓了一跳，抬起头看见对方后顿时红了脸，低着头小声道： 我在等我表妹。 那公子哥就关切地问道： 怎么姑娘的表妹迟迟未来，留姑娘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 荆楚楚红着脸摇头，似乎是想说什么却又不敢说，这副作态落在别人眼中便是被欺负了。公子哥心中一定，就道： 这样吧，索性我也无事，不如就在此陪姑娘一起等候。 不必麻烦了，公子何必。 哎，无妨，你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若是有不怀好意的人过来，只怕会多不少麻烦，我在此陪着你总还好些。 他言语柔和，面上又挂着文质彬彬的笑容，很容易让人对他心生好感。荆楚楚便低着头道： 那就多谢公子了。 姑娘看起来不是定京城的人。 我是苏州人士。 他二人便这样一言一语地说起来，那年轻人极会说话，几句话就哄得荆楚楚面上泛起笑意。虽看着有些害羞，对待那人的态度却是逐渐亲近了起来。那年轻人说些自己的趣闻，言谈间似乎去过不少的地方，家底颇为丰厚。如此一来，荆楚楚也就笑得更深了些。快活楼的另一间雅座，透过雕花的窗口，恰好远远的能将荆楚楚的那桌看得清清楚楚。白露开口道： 表小姐和个不认识的陌生男子也能说这么久？ 言语间却是瞧不上眼。 那可不是普通男子。沈妙一手支着下巴，淡淡道： 啊，姑娘认识那位公子吗？ 霜降奇道，守在屋中的众护卫也有些诧异。沈妙将金楚楚一人留在那儿，自己换了个地方独自坐着，似乎就是为了让金楚楚和那男子说上话。眼下听沈妙的意思，那男子他也是认识的。沈妙微微一笑，却没有说话。 我说啊。 另一头，快活楼中某一间房中，季雨舒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 他不会认识孙才南吧？ 孙才南虽然是孙天正的唯一嫡子，可是自来就没有入世，是养在府中只知吃喝玩乐的败家子，连广文堂都没有去过。沈妙是从哪儿认识的他？ 高阳瞥了一眼。 莫非你相信这是偶然？这哪里是偶然了？傻子都能看出来，沈小姐分明就是故意让孙才南遇上他这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表姐。 我什么时候说这是偶然了？ 高阳啪的一下展开折扇，装模作样的摇了摇。 不过我倒觉得他不只是认识孙才南，就连孙才南喜欢坐的位子怕是早就知道了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高阳摸了摸下巴。 沈妙一个闺中小姐，怎么看着比你白小生还要厉害？知道的不知道的他都知道，我很怀疑他是否还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。 你少来污蔑白小生，沈小姐本来就不是个普通人，你和我整日在这监视沈小姐行踪，回头谢三哥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骂我们闲得慌。 监视他可比其他的有意思多了。 高阳看着外头同孙才南相谈甚欢的金楚楚，问道： 不如你来猜一猜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 季雨舒认真思索了一番。 他想给孙才南和他表姐做个媒？ 哼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沈妙这么好心过？ 高阳毫不犹豫地泼他冷水。 那你说怎么回事？ 吏部尚书和沈家最近有什么往来吗？ 高阳用扇子抵住下巴，沉思不已。快活楼上，金楚楚和孙才南之间说了许久的话，两人越聊越是投机，不知道的看去还以为是一对神仙伉俪呢。过了一会儿，便瞧见几个神府护卫走到金楚楚身边，说道： 表小姐，姑娘衣裳不合身，败了兴致，已经同掌柜的父亲银子自己先走了，请属下们奉命保护表小姐，表小姐吃完后送表小姐回府。 金楚楚有些诧异。 啊，我妹妹先回去了。 护卫点了点头。 唉，神武小姐怎么能就这么留你一个人呢？ 孙才南打抱不平道。他已经从金楚楚嘴中知道要等的那位表妹就是神府的武小姐沈妙。对于沈妙，孙才南知道的不多，只晓得是个追在定王身后跑的草包罢了。如今看来，这沈妙不仅草包蠢笨，还喜欢仗势欺人。他要做莲香西域的主，金楚楚又怎么会浪费他一番心意呢？顿时就垂下头不安道： 那我现在就回去吧。 哎，这怎么行？ 孙才南立刻道： 现在回去岂不是浪费了这一桌子好菜？快活楼中的酒菜可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扔下过。 他看着不知所措的金楚楚，微笑道： 这样吧，若是姑娘不嫌弃，在下愿意陪姑娘一同用饭。 孙才南一派君子模样。 你的这么多护卫都在这儿，吃完后啊，就由他们送你回去可好？ 这…… 金楚楚有些茫然。 既然相遇，你我二人便是有缘，既然有缘，便不要平白辜负上天给的这份缘分。 那孙才南一张嘴，直说的是巧舌如簧。 在下今日一见到姑娘，便有见到故人之感，这才与姑娘相谈。不知道在下的这个提议，姑娘肯不肯赏脸接受啊？ 犹豫半晌，荆楚楚终于迟疑地点了点头。 那便依公子所说吧。 两人便开始真正的一起吃饭相谈。远远的隔间里，沈妙瞧着那对人，唇边慢慢地浮起了一个冷笑。孙才南他是熟悉的，前生就是这一位给沈秋戴了一顶天大的绿帽子。沈秋年少气盛，愣是拖着一条残腿将这人一口气给杀了，可最后才知孙才南竟是吏部尚书的独生子。只因为这孙才南不学无术，平日里只凭借着一张嘴和好皮相四处勾搭女子，无论是少女还是妇女都尽数吃下。孙天正怕御史参他一本，平日里都不许孙才南出去，所以认识孙才南的人寥寥无几。可是今生孙才南就是华成辉，沈妙都认识。孙才南最喜欢柔柔弱弱的江南女子，否则前生也不会胆大包天地睡了沈秋的女人。沈妙垂眸，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道： 孙才南，荆楚楚，本宫亲自为你们牵起的这段前生孽缘，可不要辜负才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